这个演出的时间在9:30，之前石毅安排在演出的剧场附近吃了顿饭，接到人的时候才知道全是女人，都是家属，老婆、小姨子、女儿、侄女什么的，一路上都在谈论之前出国旅行时候看到什么帅哥。石毅这趟完全就是出来做司机的，耳边吵吵嚷嚷的，让他心里一直在牢骚，面上还得端着笑脸。早知道是这种情况，他随便派个经理来应付就足够了。不过也算是明白了为什么非要看演出，这样一群人也确实找不到什么更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了。石毅把人送到剧场里面安排坐下之后，有点想溜，他发了信息给欧阳，让他找人过来替自己，然后准备在开场的时候找个借口闪人，在这儿陪几个女人看乐队在上面嘶喊，他还不如回家睡觉呢，感觉是一群非主流啊。他正琢磨的时候，旁边这位不知道是侄女还是外甥女的扯了他一下。 哎，石先生，这个乐队是什么来头呀？从来没听过。 结果还没等石毅开口，剧场的灯就适时的灭了。石毅指了一下舞台， 你们一会儿看了就知道了， 借机避开了这个问题。话音刚落，震耳欲聋的架子鼓就敲了起来。石毅下意识地皱了下眉，看了一眼台上，不过没有打灯，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楚，隐约能看见的大概是有些人在台上，但是只有人影和声音。这阵鼓打了很久，激烈的鼓点越来越急促，一直积累到一个高潮的时候，才伴着最后的收尾亮起了一束光，打在主唱身上。石毅这才发觉这个主唱长得不错嘛，白白净净的，还有一点娃娃脸，一开口嗓子却是沙哑的，开头清唱没有任何的伴奏，有些颓废的调调，效果还出奇的不错。哼，看来比他想象的要好一点。留了这么个概念，本来已经准备开溜的石毅勉强地听了两首，整体感觉没有那么嘈杂，歌曲据说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都是第一次听，带了那么点文艺小子的腔调，歌词多数都是彷徨遗世的风格，但是也不乏有几首带了一点青春怀旧的范儿。旁边这几个女的倒是听得挺投入的，唱到第五首的时候很小声地说了一句， 那个吉他手好帅啊。 石毅下意识地在台上找了一下，扫了两圈才认出来缩在角落最边上抱着吉他的那个所谓很帅的吉他手，这连脸都看不见也能说好帅啊。摇了下头，石毅有点无聊地长出一口气，特别的想抽烟。 下面这首歌是我们的吉他手写的，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唱，希望大家能喜欢。 主唱说这句话的时候，灯光往吉他那边扫了一下，电子吉他耍了一段花音，然后被介绍的人往前面站了一步，哪怕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形，石毅也认出来了，那是英明。他意外地愣了一下，看着主唱把话筒放在英明面前，随着前奏很轻地哼了一段，英明的嗓子也是带了一点沙哑感的，但是没有主唱那种歇斯底里的感觉，严格说的话只是有些特有的痞子味，却并不刺耳。他哼的这段没有歌词，就是一段很短的过场，灯光下面能看见他淡的笑了笑，然后冲主唱摇了摇头，又退回到黑暗里，只留了一个光影交织出来的轮廓。这首歌的节奏不快，即便是高潮的部分也还是很接近呢喃的哼唱，石毅几乎能想象英明自己抱着吉他在自己那个大仓库里慢悠悠一边弹一边唱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这首歌唱的是英明自己，似乎有点欲言又止。相比之前唱的那些歌，这首没有那么直接，也没有那么复杂，你就是觉得节奏里压着点什么东西，想要出来却偏偏憋着，有点装逼的感觉。 石毅听到最后就笑了。他自认不是一个多懂音乐的人，但是这首歌很意外的他听懂了。可能是因为他跟英明身上都带了这么点东西，外人只能听出个大概，却正好能戳在石毅的心窝上面，让人很不痛快，但是却又很过瘾。 我操，我服了你英明。 小声的这么嘀咕了一句，石毅看着舞台上抱着吉他一曲一曲弹奏的人影，忍不住扬了下嘴角。演出结束之后，石毅把这几个人送回了家，路上一群人还在回顾演出，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对象。那个之前一直说英明的小姑娘一个劲儿的要说服其他人，吵得比之前还厉害。送他们到家的时候，石毅有种再生为人的感慨。他把车停在路边，点了根烟，然后给英明打了一通电话。对方可能还在后台开庆功宴，旁边似乎有人在大笑，有人在聊天。石毅等到英明开口才笑了笑。 英明，你今天唱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英明显然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有立刻反应过来。 啊， 你今天不是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那歌叫什么名字？ 你来看演出了？ 英明很意外。 嗯，凑巧。 石毅也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巧的事，他从来不知道原来英明还玩乐队。六个句号，现在想想这名字还真像是英明的风格。英明在那边笑了一下，似乎也有点惊讶，然后在石毅的催促下才接口道： 这歌其实就是我无聊写的小调，是他们几个非要唱，没起名字。 那我给起一个吧。 石毅抽了一口刚才点上的烟，烟雾缭绕里看着黑漆漆的街道，一眼过去没有半点光亮。英明扬了下眉： 行啊， 就叫明天吧。我觉得你唱的就是这么个东西。 那天石毅随口给英明的歌起的名字叫明天，英明在那边愣了好一阵，不过最后也没有说什么，简单的附和了一句这名不错。后来英明被乐队的朋友一起拖着出去喝酒，电话也就挂了。乐队这事儿后来石毅问过英明，英明告诉他其实自己参加乐队纯粹就是玩票，吉他水平玩的都相当一般，但是这乐队的几个人跟他都是朋友，经常会拉着他一起上台，反正他露面不太多也就无所谓了。 主唱耗子是当初跟我一起演痞少里的那个朋友，你认出来了吗？ 没有。 石毅只依稀记得是个娃娃脸，其他的没什么印象。英明早料到他压根也记不住，了然地笑了一下，没做表示。需要补拍的镜头，电话里只是给英明说了一个大概，到了片场才知道导演只是需要他做一个走位的背景，主要拍的是刘丽和董晓的对手戏。之前传得沸沸扬扬的绯闻热潮似乎有过去的迹象。英明到片场的时候，赵老师也在，看见他招呼了一下。 怎么样，听说你前段时间出去了？ 连赵老师都知道了，看来我这人走路动静不小。 英明笑了一下，给前辈点了根烟。赵老师笑着接下，抽两口看着他。 不是你的动静大，是王一奇的风头太大了，我刚来片场就听到有人在说。 圈里的八卦就是这么出来的，不是你故意要去听，而是永远有人在讲。英明对这种事儿一向无所谓，被调侃了也就是耸耸肩。两个人并排抽了会儿烟，一直到助理导演通知十分钟后埋位，才注意了一下表。 英明，我知道有个导演手上有个还不错的本子，你有兴趣没有？ 挺突然的，赵老师提了这么一句。 什么本子？ 暂时我说不了太多，等今天这场戏散了，你来找我一趟，咱俩聊聊。 一根烟快抽完，他拍拍英明的肩膀。 年轻人好好演，这圈子不少机会呢。 这其实是神来一笔。英明绝对没想到补拍的时候能听到这么一番话，不得不承认他有点意外。跟赵老师不是第一次合作，但是绝对谈不上深交，最多就是关系还凑合，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够也够不上。不过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但是既然对方开口了，英明肯定要去。需要他做布景版的单口拍完，他就一直留在片场等赵老师的戏份结束。